人家深圳多先进知道吗？厕所不叫厕所，都叫洗手间，洗了手不用往手绢或者裤子上擦，往机器下那么一伸，机器呼呼的自动的给你的手吹干了，几秒钟。等郝淑文在南方给我写信的时候，林丁丁又嫁了人，跟那个人出国了。林丁丁请他姨妈再次出山，给他开出对象的条件列单，头一项就是出国人员。丁丁的前夫抛弃他，原因是丁丁不具备出国家属的资质，于是丁丁远嫁海外，便有一层哪里摔倒就在哪里站起的意义。丁丁现任丈夫随家庭移民澳洲，兄弟几个开了几家连锁中国快餐店，丁丁做上了县城的老板娘。林丁丁出国的时候，已经没有多少中国都市人向往出国了，好儿女都是志在南方，都往南方奔，来得及带的只有行李，连家眷都来不及带，道德和法律更被落在了后面。没有道德和法律的地方，人人都方便开采第一桶金，但是他们比郝淑文的丈夫到底晚了一大步。1989年10月，我出差去广州，又转火车，想顺便见识一下正实践中国人致富梦想的深圳。我刚刚走出火车站，小皮包袋子在我肩头火辣了一下，再一看，皮包已在20-30米之外，以时速100公里的速度离我远去。摩托骑侠后座驮了个10来岁的孩子，孩子下手的力道和速度以及惊人的准度，都说明这是他惯常的谋生技巧，是他开采第一桶金的手段之一。我没了钱，也没了地址，不知怎样寻找郝淑文的家。在马路上流浪了一会儿，找到一个交通警察，请他帮忙找到最近一家派出所，用派出所的电话给郝淑文家打了电话。20分钟过后，郝淑文出现在派出所。郝淑文由于发福，因此显得越发高大，把派出所小小的接待室占得满满的。见面他就数了我，怎么不把皮包袋子抓紧一点，到深圳来的人谁都知道把皮包背在不靠马路的那一边肩膀上。跟着郝淑文到了他的家，家很大，人很少，儿子住寄宿学校，老公常住海南，海南又成了垦荒者们的西部。深圳对于郝淑文的老公已经不再是冒险家的乐园，他的开拓和闯荡精神又变成了不安定因素。在郝淑文家住下的日子，我发现跟他谈当下谈未来都没有了话题，那我们只能谈过去，过去那些人和事，重复的谈，重复的笑，谈多了故事都走了样。记忆本身也是活的，有他自己的生命和成长，故事存在那里面，跟着一块活，一块成长，于是就都不是原来的模样了。可是谁又能够保证事情原来的模样就是它的真相呢？比如何小曼的精神分裂，病发时她反复念叨的一句话就是，我离英雄还差得很远，似乎是心灵遭了压迫太久，荣誉来得太突然太猛烈，她喜极而崩溃是乐疯的。但是我觉得这不一定是事物的全部真相， 可能只是一小部分真相。小曼成长为人的根，多么丰富繁杂，多么细密曲折，埋在怎样深和广的黑暗秘密中，想一想就觉得无望梳理清晰。我写下的有关小曼的故事只能凭想象，只能靠我天生爱编撰故事的习性。我有个对事实不老实记忆的脑子，要我怎么办？只能编。我和郝淑文成天成宿的谈我们谈过无数遍的人和事，谁也不指出对方对事实的不忠实。刘峰被我们谈一次就变一点样。郝淑文告诉我，他在海口见到了刘峰，请刘峰吃过一顿饭，借过钱给刘峰。原来刘峰也到南方来了，做盗版图书生意。我想，既然那个二溜子都能摇身一变而成为老板，刘峰生性勤恳，纸上的一只手做手艺活困难，但是做生意应该不耽误。让我不适的是，我们写书的知道写书挣钱不容易，做盗版书生意跟摩托车上的孩子抢我皮包一样，大致是一回事。 您正在收听的是严歌苓的长篇小说《芳华》。 根据郝淑文对于刘峰的描述，我对80年代末的刘峰是这样想象的：刘峰在书商手里批发图书，在单手驾驶三轮小卡车，把书送到各个摊点。刘峰碰到郝淑文那一天，正好在白沙门公园门口的最大摊点被查封。一个专门翻译外国色情小说的翻译家到海口旅游，同一天在农贸水产市场、服装市场、立交桥下、发廊聚集的街道，发现了自己译作的盗版。翻译家举报给城管，城管收缴了书摊上的书籍以及刘峰运输的三轮小卡车。刘峰跟郝淑文本来是不该碰上的，两个人的社会相隔无数层次。假如那天刘峰不去找城管头去讨要他的三轮卡车的话，假如那天郝淑文不是到同一条街上的俱乐部去找打牌打了两天两夜的丈夫的话，假如刘峰不是在俱乐部对面等待城管头头从洗浴房出狱的话，假如不是郝淑文的老公打发他回家取现金付赌债的话，假如不是刘峰等绝望了跟拦阻他的洗浴房门卫大声争吵起来的话，那他们俩都不会碰面的，就是擦肩而过也会错过的。刘峰的山东口音普通话是我们所有人耳熟能详的，那口音给我们做过多少次思想工作，向我们多少次的转达团支部提出的不足，多少次指出改进的希望，多少次对我们说人家何小曼咋了，洗脸洗澡用一块毛巾咋了，身上有汗味咋了，你们咋就看不惯人家，老欺负人家呢？多少次的毯子功课堂上，那口音冲着助跑起范的我们低吼，预备走，好嘞。就是刘峰不在了，他的嗓音都还会在我们记忆里活下去，因为我们在刘峰离开我们后才逐步明白，那嗓音那口音发自一颗多么老实巴交淳朴善良的心底。 郝淑文是循着山东口音看见刘峰的。刘峰身上一件翻领短袖衫，胸前带几道彩色杠杠，把刘峰原本发达的胸大肌撑得更雄厚了。洗浴房大门外的灯光下，刘峰的一只假臂很明显。等郝淑文过了马路，看到那假臂的塑料质地已经老化，一个小洞眼就在肘部，像是香烟头烫的。郝淑文眼睛一热，叫了刘峰一声。刘峰转过身，看着富态高大的女人笑了笑， 小郝。 刘峰好像一点也不吃惊。这天郝淑文急着回家取钱救老公的假，刘峰也不在重聚的状态上，两个人留下了各自手机号码就匆匆分了手。第二天郝淑文打电话约刘峰到一个酒店的餐厅饮茶，刘峰还是前一天的装束，但是翻领短袖衫被洗过，也熨得很挺。在文工团的时候，刘峰就会用铝饭盒装上开水熨烫军装。郝淑文注意到刘峰的短袖衫胸前有鳄鱼 logo， 他还注意到刘峰牙齿不如过去白和整齐了。生活的档次首先从牙齿的健康体现出来。刘峰从老家来到海口三四年了，是一个老战友鼓动他南下的。老战友跟刘峰一块儿上过前线，先他一步闯荡海南，说南方机会多。郝淑文问，那你觉得机会多吗？刘峰笑了笑。接下去刘峰才把前一天卡车被城管收缴的事说出来。这是刘峰买的第三辆三轮卡，城管把收缴的各种车卖到黑市，以此赚外快。我们都知道刘峰在老家成了亲，妻子是长途汽车上的售票员，有一个女儿。郝淑文问刘峰，老婆孩子是不是也跟着他来到了海口？刘峰说，妻子跟别人跑了。刘峰到海口的第一年，妻子就和他提出离婚。长途汽车上认识男人的机会多，哪怕其他条件不如刘峰，至少四肢齐全。郝淑文问，这么说你现在单身？就算吧。郝淑文于是明白刘峰不是完全单身，闯海南的男人哪能彻底单身呢？那么多大胆地往前走的妹妹也不答应啊。刘峰的卖书生意还要靠那些发廊的妹妹们眷顾。刘峰由于做书的买卖，不得不读一些进货出货的书，因此也常常会推荐一些意义高尚一些的书给妹妹们看。而且意义稍微高尚的书也最难出手，一两块钱一本也卖不出去。刘峰就把这类书借给妹妹们看，还劝他们发廊饭吃不长，读了书将来可以找正经饭碗。郝淑文听到这里哈哈大笑，刘峰混成这样还不忘了做一个雷锋。郝淑文说他的地产开发商丈夫都骂海南的钱难挣，你刘峰怎么挣得着钱呢？ 刘峰说，他就一个女儿和一个老妈，挣的钱寄回老家还是兼用的，养得活他们。那一顿饮茶还是快活的，除了提到丁丁的那一瞬。郝淑文告诉刘峰，丁丁第二次结婚，嫁到澳大利亚去了，新买了一辆本田轿车，刚给他写过一封信。郝淑文在皮包里翻，要把丁丁的照片翻出来给刘峰看。刚找到丁丁的照片，嘴里还在嘟囔说，丁丁不知怎么会买一辆土黄色的车，从来没有见过那种颜色。抬头间瞥见刘峰的脸，刘峰晒焦的脸灰了一下，眼睛突然横了郝淑文一下，似乎是斥责，也似乎在求饶。好好的又提丁丁干啥？于是郝淑文把照片又放回包里，意识到刘峰的心真是残了，那块为丁丁落下的伤是永无指望长上了。两个人分手前，刘峰口吃吞吐，憋红脸和脖子向郝淑文借钱赎回那辆三轮卡车。没车生意就更没得做了。郝淑文马上从包里掏出10000块给他。刘峰要了小好的地址，说叔出了手就把钱给他送家去。小好逗刘峰说，不还钱也能来家里坐坐吗？他给刘峰包真正的北方饺子，南方人的饺子怎么能叫饺子呢？刘峰也留下了自己的地址，说他就住在海边上，这些年倒是学了渔民做鱼的两手，等着给小好亮亮手艺。郝淑文回到家跟丈夫开口，要他给自己的老战友一个饭碗。他丈夫问郝淑文，此人能干什么？郝淑文心想，两只手的刘峰能干着呢，什么活都一摸就会。但是眼下只剩了一只手，推吸尘器拖地板都难。郝淑文向丈夫担保，他这个老战友绝对是个好人。好人是什么人？她老公鄙夷地笑着说，他公司可没有闲饭给好人吃。郝淑文说，难道他的公司里吃闲饭的还少了？老公说，是不少啊，你郝淑文头一个吃闲饭，吃的还是海参鲍鱼花椒的闲饭。郝淑文说，哼，也不知道是谁追在后面好几年，哭着喊着非给老娘这碗海参鲍鱼咸饭吃，不吃还不行，那叫跳河上吊，老娘稀罕吃这碗咸饭啊！不脱下军装在文工团干到老，国家也得发饭票。哼。郝淑文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跟丈夫说话就形成了这种连讽带骂的风格。对骂一场，丈夫还是松动了，说公司养了两条看门的狼狗，缺一个喂狗遛狗的，就让那个雷锋叔叔管狗吧。工作有了，刘峰却没了。 听众朋友，严歌苓的长篇小说《芳华》今天就播送到这里，该书已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演播燕姬轩，录音孟孟，责任编辑吕鲁波。欢迎您继续关注接下来的评书联播。